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我们说一说过年期间发生的事儿吧，说一说你第一次去对象家过年是什么感受。 对，这次录音也是我和莫大人过完年之后的第一次录音了， 对， 所以呢，来跟大家盘点总结一下过年期间那些好玩的事情。 其实这个话题呢，还是我们过年期间征集的话题，因为很多人正在经历这件事儿，所以觉得很有意思。 对，那这期节目也可以送给那些可能现在还在单身的你啊，让你提前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那种感觉，做好功课，以后呢可能会用得到。 第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的《第一个清晨》， 在对象家过的第一个清晨。 静静的待机表白，再不愿放开，这是爱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在忐忑里期待。总想到未来是你，我才明白这就是爱。 这个朋友叫做二迷啊，他说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，他们不但看看你，和你说话，还会拿吃的给你。 还真的 是，你吃呀，你吃呀。嗯， 就像在笼子外面伸进来的手一样。放羊的磊磊他说呢，第一次去艺兴家，人都很好，湖南口音很喜欢，只是我不喜欢吃辣椒炒肉，没法吃。 够了，戏太多了。这位小姐， 要不然 好多人在下面评论的时候都说那个陈独秀你够了， 坐下。 这是爱，我们的爱还不确定，却好实在，把你贴在胸怀，静的代替表白，再不愿放开，这是爱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在忐忑里期待，却越总想到未来是你，我才明白这就是爱。 小三渣男他说呢，没有对象，还没有对牛，更没有对羊。 逗逼啊。喜欢晒太阳的雪族他说呢，正在对象家呢，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个人住准丈人丈母娘的床，他俩睡客厅的沙发，一觉睡到十点多自然醒，全家等着我吃早餐，后来我们就结婚了。 哦， 这也是可以啊， 一觉睡到十点多，我觉得这家人还是挺好的，是吧。 我们的还不确定，却好实在，把你贴在胸怀，静静的代替表白，再不愿放开，这是爱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在忐忑里期待，总想到未来是你，我才明白这就是爱。 下一首来自于许哲佩的《奇幻精品店》。 外长云和草梁，透出闪耀的光芒。你最喜欢烟火？ 离不开奶茶的小羊，这个特别逗。他说呢，他爸爸妈妈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圆房， 想让生米煮成熟饭。 这样的话，这个煮熟的鸭子就跑不了了。 对，那这样看来的话，侧面反映他们对你这个儿媳妇还是挺满意的。非常好。他说呢，我们之前约好不要睡在一起，去了一看呢，未来的婆婆早已为我们俩铺好了床，根本没有其他的空床，我非常的难为情，就这样从了。 其实心里说很好很好。 对，大床房。 我有一座奇幻美丽的珍珠店，搜集世界的宝藏，会说话的吉他，会放美的纸箱，飞进深色的巢，你最爱的宝贝，我的战利品，贝壳里的珍珠。 高三老阿姨她说呢，你确定要在狗年讨论这个话题吗？ 对啊，我觉得很适合讨论这个话题啊。狗年 单身狗的专属节目。 田某成他说呢，超纲了，下一题。看来是没有对象。 小奥迪尔他说呢，我爱我家，看来还是不太习惯这个对象家了。 也有可能没有嘛，没地儿可去。阿斯小朋友他说呢，我会感觉很别扭，然后呢晚上会很想很想家，虽然已经算亲人了，但是呢还是没有娘家亲，总是怕做不好，怕人家不喜欢。 其实吧，我觉得丈母娘那边也挺害怕的，丈母娘或者是婆婆啊，未来婆婆可能他们也会紧张自己表现的好不好，这个家里这个你是不是很喜欢。 对，我觉得去对象家的话，作为女孩子来讲还是挺希望自己的男朋友能够为自己做一些什么哈，能够从中调解一下，不要弄得太尴尬。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，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，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，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。 下一首歌来自赵雷的《静下来》。 下来睡一个觉，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，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。 没有刀拉百宝袋的 WG 他说呢，对象并没有想带我回家过年，我也不知道要这个男朋友干什么。可能他还处于一种玩玩的状态，可能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说要有结婚的计划。 小影子他说呢，还记得那时他还是我对象，还记得第一次是生拉硬拽着我去的，还记得我超级无敌尴尬的去和他一堆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特别不自在，还记得我表现的那么差，他们家人却一直都喜欢我。一切的还记得是在2013年，2018年我们彻底的分手了，再也不可能了。我想恨你，时间却让我记住了一些小美好，只求各自安好，不打扰吧。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，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，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 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。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，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静得像雨，静地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 我觉得就是像这样，就去过对象家，但是最后又没有在一起，想想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或者小尴尬，嗯，就觉得家人已经见过了，但是却没有到最后。学音乐呀，他说我没有去过，但有一个朋友呢，今年带女朋友回去过年，全村的大人小孩就跟看动物一样，一波接一波，门槛都要踩烂了。我觉得这样要收门票的， 嗯， 看一眼可以，你要交钱。 酒吧丧，他说呢，卧槽，我现在就是在我女朋友家呢，来之前女朋友各种吓唬我，来了过后呢，发现她家里人其实对我挺好的，哈哈。 女朋友这是给你各种就是做好心理建设了，就怕你不适应嘛， 对 吧？那如果是家里人对自己挺好的，那更好了， 嗯， 那自己可能更能够接受一些。河南刘颖2010，他说呢，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小孩子都来看我了。自己最后也没有记住谁是谁，男朋友呢也是现在的老公，送我下楼忘记拿车钥匙，听见他妈在厨房问他弟说，我刚才表现的还可以吧，原来我婆婆也挺紧张的。 对啊，其实不管是双方的哪一方都会有一点紧张吧，有一个人要闯入自己的生活了。 对，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关系挺好的，就是大家就是互相认识， 嗯， 不是说一方高高在上， 对对对， 来见另一方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样的婆婆还挺好的， 平等的交流嘛。 嗯，至少把自己放到了跟人家这个女孩平等的位置上。 对， 下一首来自于袁若兰的《爱乘以无限大》， 嗯，很经典的一首歌啊。 九九乘法真够复杂，恋爱的公式有够瞎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幸福要欧趴。暑假不想自嗨收场，陪你到海边光脚丫，我能想象波加尼亚画面就像天堂。 正正的丽他说呢，昨天晚上刚刚去过，来说心得真紧张，在他家门口半天不敢进去，怂到爆了。吃饭的时候呢都不是吃饭，是樱桃小嘴的抿饭，搞得他都紧张了，特别扭捏，一点也不好意思。庆幸他爸爸妈妈人都很好。 那当然，不能被人看出来自己吃货的潜质。不好养，要不然。施国静他说呢，我和我老公第一次见面就在他们家， 啊，相亲吧， 看来是相亲的吧， 嗯，我猜也是， 哦， 恋爱的公式有多瞎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幸福要欧趴。暑假不想自嗨收场， 陪你到生老病死。他说呢， 全程我饭桌上一直埋头苦干。 埋头苦吃吧，埋头狂吃。 对，不好意思， 就是不对，不好意思抬头，不好意思目光对视。会飞的小姐姐她说很甜，因为呢她肯把你带回家，也很忐忑，因为他们家气场都超强，话很少，还有一个小妹妹蹦蹦跳跳的缠着姐姐陪她，跟一个小孩子在那样的环境下聊天，说起话来倒变得比孩子还笨了。 我挺可爱的。 是是是，就显得自己话很笨，还不如一个小孩子伶俐。 可能是太紧张了。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成意无限大，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，两个麻瓜不懂魔法，也能把童话变神话，爱成意无限大，大到连爱神都陪陪坐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成意无限大。小苏是个好同志，他说呢，千万不能给自己亲人打电话，要不会收不住哭出声的。没忍住，大年初一就回我老妈家吃了一顿午饭。我想回家呀。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《甜甜的》。我觉得第一次去对象家还是甜蜜大过恐慌吧。 嗯，有一种对未知的一种好奇，还有内心可能被认可的一种甜蜜了。 嗯，对。 Silly Baby 666，他说呢，我想应该是林妹妹姓贾府吧，小心谨慎，准公婆说话大声一点都觉得自己做错了，想帮忙又不知道从何着手，然后呢一步两步跟着对象身后走，傻了吧唧的豆样，和平时的嚣张跋扈判若两人。 嗯， 男朋友看到这样子就可能会觉得，哎，你在嚣张啊，你平时那股劲儿哪去了。 原来你有这一面哦。逗逼男朋友，他说呢，第一次去他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妈很严肃地对我说，楠楠你怎么没有照片上好看呢，我瞬间 好尴尬， 我瞬间脸红到耳朵根，不知如何回答，现在分手一年了，姬小姐你还好吗。 哦，楠楠，那就这个楠楠这个留言的应该是男生了，这样看来 被侮辱了颜值哦，是吧。 对，我本来一开始想说看来这个女孩是照片，但是一看不对，应该是男生。 男生也会修图的。 被人说被人说男生没有照片上好看，这真的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情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，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有 轻轻。 爱人动物三，他说呢没有对象，可是呢想象过和对象一起回家过年的种种场景。 嗯，想想 就没有对象已经开始想象起来了， 想想还是挺甜蜜的，就像这首歌一样甜甜的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看我，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是来自于王俊奇唱的最近这个很热播的网剧啊，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里面的主题曲，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。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皱纹，嘴角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。 爱妮的评他说呢还没去，据说准丈母娘看我照片沉思了好久，然后跟我女朋友说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。 看来这是没相中， 你丈母娘也是颜控啊。 云墨渊他说呢，我大一他当兵，今年去他家半年，就是去陪陪他爸爸妈妈，提了从外婆家摘的一筐的橘子去，因为他不在身边的关系吧，自己是又尴尬又紧张。后来呢帮忙做晚餐的时候，他妈很真诚地看着我说，闺女啊，真的谢谢你来，相信我，你们熬过了就有未来。 嗯，真好，这是来自这个未来婆婆的鼓励啊。嗯， 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，我喜欢你打篮球每个瞬间都很闪耀，我喜欢你弹钢琴。 对，因为当兵，作为当兵的这个女朋友真的挺不容易的哈，平时都见不着面，一年可能难得也就见个一两次。 梁成他说呢，虽没去他家过年，但马上就要去了，因为南北方的差距吧，你父母不同意，但是我仍要去见他们，我相信你就是陪伴我度过余生的那个人。网上很多人说两个越相爱的人越走不到一起，我觉得说这话的人都是没有努力过就轻言放弃的人。可能有人会说我比较幼稚，但是没有努力我们有什么资格说相爱过呢？我相信爱情，我希望我们能走到最后。西瓜， 难为莫大人了，一个标点都没有。 对对，一定要靠我的脑子去断句。 哎，我觉得这个留言的听众也是对爱情抱有一颗赤诚之心吧，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开花结果。 对， 确实是有的事情要努力过才让自己不留下遗憾，是吧？ 对。 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。 最后一条留言了，阿姨土鳖邹邹小公主她说呢，第一次去对象家过年，我特别的想爸妈，我觉得我的爸妈真的很孤独，两个人包饺子两个人看电视，没有我他们一定很想我。 嗯，我觉得这样想真的突然好难过。 对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年轻的夫妻经常会面对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过年去谁家的问题。 嗯， 因为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嘛，那你去到一方家，那另一方的父母可能就两个人也过年了， 就空巢了。其实以后可以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把这个两家聚在一起过年，热闹一点。 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 所以大家努力吧，向着自己那个美好的未来的生活努力。 哎，说到这儿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暖的话题吧，也是融汇了很多人的经验之谈，很有意思。 对，虽然这个年可能已经过去一阵子了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小尾巴来聊了一下，来聊了一下这个过年期间的趣事啊。 对， 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中呢，就是继续保持这种对爱情的美好向往也好呀，还有就是抓住现在的对象也好，就总之希望大家能够爱情美满。你来一年啊，来一年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对象家里坐一坐，都有对象。 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聊到这儿吧。大家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然后呢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，我每期都会把话题征集分享在这儿的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你会知道。